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6-86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戏剧《杏仁豆腐心》明天将在繁星戏剧村上演。豆腐柔软易碎，仿佛热恋之人不堪一击的心，杏仁味苦似甘，仿若爱情难以言说的五味杂陈，两种意象的结合耐人寻味。剧中来自中日两国的年轻主创将为我们带来一场隽永的爱情故事。保利剧院本周四开始将上演经典话剧《宝岛一村》。因为政治环境的动荡，意外渡海而来的战后新移民，在原本只是暂时落脚的台湾小村落地生根，发展出了眷村这种台湾特有的、有着自己的生活形态与群族文化的居住区域。王伟忠与赖声川联手，在舞台上呈现出眷村三代住民四个家庭的故事。彭浩剧场本周四将上演美国获奖剧作家乔治·布兰特的经典作品《灰烬》。这部戏讲述了一个女战斗机飞行员的故事。飞行员因意外怀孕结束了她的飞行生涯，几经挣扎，她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的沙漠中继续服役。然而她自此远离天空，只能在黑暗的拖车里操纵着军用无人机，每天往返于恐怖分子和家人之间，生活与战争的界限逐渐虚幻迷离。卧虎藏龙，谭盾与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本周五将在国家大剧院奏响。一般的古典音乐会演出都要求观众静静地听，这一回作曲家谭盾的作品《风与鸟的密语》会邀请你拿出手机参与音乐会的现场互动。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歌剧经典唱段交响音乐会本周六将登台世纪剧院。白毛女、江姐、原野、红湖赤卫队等民族歌剧都是新中国民族艺术的经典之作。恨似高山愁似海，红湖水浪打浪，青粼粼的水，蓝盈盈的天等经典唱段更是脍炙人口。这台音乐会可以集中听到多部民族歌剧中的重点唱段，会唤起老一辈人的很多记忆。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举办当中，特别甄选了三部优秀作品组成了中国故事板块。戏剧名家话剧《广陵散》，北方昆曲剧院《赵氏孤儿》将于本月率先和观众见面，以发人深省的视角重述历史典故。杨海龙导演的舞剧《鬼话西游》本周日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从古典名著里获得创作灵感，利用全男班演员演出，这是杨海龙导演的一大特色。这个作品由古典名著《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而来，作品以《西游记》中笔墨最少的沙僧为视觉切入点，着眼于人物的内部矛盾和心理逻辑。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京市多降雨天气，并且伴有雷电，尤其是明天下午到夜间的降雨最为明显，外出需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 另外，早晚高峰呢，受降雨影响会比较拥堵，出行请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此外，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的区域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5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9周年的话剧《老舍五则》将重回舞台，再度和北京的观众见面。这部由林兆华导演执导，李成儒、雷克生、徐德亮等人主演的京味戏剧，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游走于现实主义、黑色幽默与荒诞派之间，五篇极具传奇色彩的人间悲喜剧，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沉思？今晚演艺群英会，让我们一起聊一聊不一样的老舍戏剧。好的，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另外呢，今天晚上我们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啊，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的这个现场，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的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话剧《老舍五则》。首先要请出我们的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徐德亮，徐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哎，欢迎徐老师。哎呀，好。给徐老师一来啊，哈，大家就听好吧啊！今天这节目，我跟你说啊，让您绝对是这个长见识啊，又好听啊！来，接下来时间要欢迎一下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就是著名的文娱评论者、资深的娱乐营销策划专家郭志凯，郭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郭志凯，帅帅好。 哎，欢迎欢迎啊！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这《老舍五则》吧。我们请徐老师先说一说，您在剧中扮演一什么人物啊？ 《老舍五则》这次等于是这个在北京、天津都会演。北京呢，我主要是雷老师、雷克生雷老师的毕制，就是演这个一个叫李永和。这李永和是谁呢？大家耳熟能详的茶馆里边那个刘麻子，就是买卖人口。给两个逃兵那个倒腾媳妇儿，这位特别缺德这人啊， 你是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啊？ 对对，我就演这个角色很费劲，因为跟我的本性啊完全不一样。 哎呦，我听着我也觉得是，这就考验演技的时候到了啊。 那、之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演这个捧，就说过去的话叫捧票友、捧戏子啊，这当然过去的话，这么一个军阀，对这个一个男票友呢还想入非非 哦。 这么一个把人家男票友的那个妹妹还收作九姨太，完了还对人家男票友小儿非非的这么一个这个很恶心的这么一个军阀， 哎呦， 当然这也很违背我的本性、 对对对， 我演的时候也很费劲、 哎呀呀呀呀呀， 体会人物，当然我想怎么能把他演好，哎，我想哎，照着大帅怎么演。 我觉得你演完了这个都可以拿奥斯卡了，你说真是啊、 哎，你还真别说，我演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获得了，就是演《老舍五则》这两个角色获得了这个中戏。我们伟大的中戏的学院奖的最佳新人奖 哦、 很了不得啊！ 而且您在以这个年纪拿到新人奖，对，确实是， 确实，我一上去大家说，哎呀，是吧？ 哎呀，对。 但是这个戏确实是我生平的第一个话剧， 哦， 生平演的第一个话剧，而且呢， 很有缘，因为我媳妇儿仁义的嘛。 啊， 结果上来颁奖的呢，一个是蓝天野蓝老， 哎呦， 一个是仁义的人名院长。 嗯嗯 啊，一看啊啊，你我啊是我啊， 对， 祝贺祝贺。 这看你看，这我们仁义的媳妇儿教育出来的，得奖了啊。的确是这个老舍伍泽啊，好像拿过很多奖，是吧，郭老师？ 嗯，还好吧。我觉得这个直播间里面，徐德亮老师一来啊，瞬间爆成了北京味儿，浓浓浓浓。 嗯， 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有机会，就是因为我一直是在宣传，也做一些演唱会啊，做的比较多，像王杰啊、王菲啊这些流行的做的多。实际上，在话剧这个舞台，其实做了2007年到2010年，其实我做过十几个话剧的所有的企划呀、宣传呀，来帮他们做。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老舍伍泽的这个其实是非常吸引到我。 嗯， 我觉得他跟因为我们什么茶馆啊、四世同堂啊、或者王府井啊这些老北京的这个剧啊、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被别人看到。 嗯， 而且老舍伍泽是近几年当中涌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一个纯北京味儿的一个话剧。 嗯， 像老舍先生，就是舒乙呢，他孩子呢，根据五个 短 片 还是 来汇集而成的这个话剧，特别有新颖，有吸引力。 嗯， 而且他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是吧？ 嗯， 还有京剧啊，什么各种串，就觉得会。 对，关键这里最大的一个味儿，除了老舍先生原著之外，最大的一个味儿就是我们大斗。 对呀， 林 兆 华 老师。 嗯， 这个我接这个戏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哎呀，能学到很多东西。后来发现，果然，这个学到很多思想。 哦， 这很不容易。 哦， 嗯， 您一会儿给我们好好的说一说， 好好分析分析，分享分享。 嗯嗯嗯，哎，其实这个剧，我们先从这个选题开始吧。我们说以前，刚才就像这个郭老师说的，选的大部分都是老舍先生的长篇。这个短篇之前为什么你们包括这个徐老师也分析一下， 嗯， 短篇他为什么没有人改，或者是改的会少一些？ 老舍先生短篇很难改，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北大中文系嘛， 嗯， 我不是，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我说北大中文系的目的不是为了显得我怎么样啊， 不是， 对对对对， 啊， 这个北大中文系呢，我不是，我提北大中文系不是为了显示啊， 哎， 他代表北大中文系这番言论， 哎呀好， 不是，然后再说就有点讨厌了， 对，这给挖坑了啊，好嘞，哎， 这个我老舍先生的所有。这个长篇短篇，包括他写的幽默文集散文，包括他写的什么相声啊什么大鼓，我都看过。 哦， 这个之前在去年10月份巡演老舍伍泽的时候，还特地带着老舍全集，这个就看老舍先生短篇。后来我发现，如果站在剧作家的角度讲，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剧作家，我写的话剧也正在排，也很好。 嗯， 短篇很难改。 嗯嗯， 为什么呢？因为老舍先生的短篇啊，写人性写得太深， 嗯， 但是情节冲突并不那么明显。 啊， 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也写小说，你看我这个小说， 嗯， 比方说这个甲乙一出来，两行之内得打起来。 嗯， 哎，五行之内得出来一个第三者， 嗯， 第三人， 嗯， 啊，这个七行之内要一个反转。 嗯， 就我们现在写电视剧也是这么写的。 嗯， 这样的话，他才让引着观众继续往下看呀。 嗯， 但是老舍先生的这个小说为什么说他写得好写得深，恰恰不是这样。一共这个小说可能5000字， 嗯， 没有什么情节，大多数都是这个大帅出来了， 嗯， 大帅说这句话，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他是从什么什么地方毕业的，然后他当年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家庭长大的，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可能1000字讲背景， 嗯， 讲你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人生的感悟。如果大帅遇到了一个粉丝会怎么样， 嗯， 如果大帅出门遇到一个这个要饭的乞丐会怎么样，如果大帅一出门碰见领导了会怎么样， 嗯， 他是多方位全角度的讲这个人，就这个人一出来还没有什么情节动作呢， 嗯， 人物形象已经很丰满了。 哦， 看小说，看这种小说非常过瘾。 嗯， 但是演戏怎么演？ 对， 一上来你不能一个人站在那儿说呀，一上来戏剧要冲突的呀。 对啊， 所以很难改。所以当年我可以想象，大导，包括我们作者原作者啊， 嗯， 包括这个舒乙先生，这个把这个搬成话剧舞台有多难。 嗯， 但是他有多难就有多精彩。 嗯， 你想一个戏20分钟。 嗯 啊，比方说我演这两折人还不多，有3个人的，有6个人的， 嗯， 之前可能有7、8个人的，你这7、8个角色往台上一站，一个人说一句话就多长时间了， 嗯， 20分钟把这个戏要演完，而且各个方面的人性全都突出出来， 而且还有黑色幽默，还有让你哈哈大笑的地方。 嗯嗯嗯， 这个是多难的事儿。 嗯， 哎，所以改老舍的短篇真的很难。 哦，哎，那郭老师您说一说吧，您在看了这个老舍五则之后，尤其是改编完了之后。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跟徐老师探讨一下，也评价一个优秀的一个话剧，其实我们有几点，我常规我站在市场的角度来看。 哦， 第一是他的导演， 嗯， 他导演的他一贯的这个做派是什么， 嗯， 什么样的，这次有大导，这是肯定是压了添了很多分。 嗯， 第二是演员，他选择的演员比如李成儒， 嗯， 比如像雷克生老师，还有徐德亮老师， 嗯， 还有很多剧里面所有演员都是纯粹的地道的北京人， 嗯， 这就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这种感觉嘛。 嗯， 第三老舍的作品，老舍的作品为什么拿五个短片来把它每一个短片需要在20分钟出彩， 嗯， 那就其实是我们来计算的方法，就是在1分钟里面有几个包袱要甩出来， 嗯， 有几句台词让大家能感动，其实这是导演的这个融洽之处。 嗯， 还有五个短片能把它添，就是说没有任何这个错误的东西把它给糅合到一块儿， 嗯， 其实这就对导演的功底是要求是非常严的， 嗯， 因为你中间会拖大1分钟， 嗯， 或者有一个人演错了， 嗯， 那就对你整场的这个就会产生很大这个问题， 嗯， 对，所以说能一一把它给解决出来，我觉得这就是老舍五则这个戏能够在北京能够得到大家现在这个认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戏长远不衰，就是我们这个跟他们好多话剧界的人接触， 嗯， 就因为今年我一直跟着话剧啊，我那个话剧《天命》到时候年底也会再上演， 嗯， 完了话剧界人就有一说法，就是武则啊， 嗯， 这个金演， 嗯， 啊，长演老能演， 嗯，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内行他们之间老这么说，就什么意思呢？就特能演， 哦，金演。 什么叫特能演？就是。老今年演一轮吧，明年又演一轮，后年又演一轮，就老演老卖票。 嗯， 他因为走商业的，你卖不出票就演不了了。 对啊， 就你每年都演一轮，每年都能卖的还挺不错，挺好，而且还全国巡演。 嗯， 哎，这个就说明，其实话剧观众挺挑的。 对啊， 这话剧观众其实是比较不好伺候的一批观众啊。 嗯， 这个经济水平和知识水平都是就是在我们整个中国。人口看来都是中档偏上的， 嗯 嗯， 所以你糊弄他是糊弄不了的， 嗯， 所以有我还知道我认识有那个话剧的粉丝，就是刷过好多遍， 嗯， 然后这个啊，换谁演了？阿龙当年演过一版，阿龙演这个戏了，刷一遍， 对， 啊，谁又去演了，又刷一遍， 是 了，哦， 完了我演之前。就是我演这个戏，去年演之前，宝丽演过一场， 嗯， 就是雷老演的，那方旭老师他们， 嗯， 然后我就现场去看一次嘛， 嗯嗯， 看一次之后，哎，我认识这姐们就在后面坐着，哎，你来了，你也看这戏，我要学习， 哦， 然后过几天呢，我那个微博那个朋友圈发我这个戏的定妆照，那， 哦， 姐们就惊了，哦，你也演这个戏了， 你也演了，我终于不去刷了， 大鹏同学， 其实帅，其实在我的感觉都原因。是，就是说，只要在北京演了3场，只要说白话，其实这个戏可以演10年，甚至更长久。 嗯，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戏这帮人给他凑到一块儿本身就很难。 对呀， 你看徐老师的时间，李成儒老师的时间， 嗯， 还有雷克生老师的时间， 嗯， 雷克生老师已经83岁了。 嗯， 你想他能站在舞台上能演这个东西，我觉得就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个剧。 哎，真是。哎，说一说吧，您跟那个徐老师，您跟雷克生老师有对手戏吗？ 没有，我是雷老师的毕制 啊， 所以有雷老师的基本就没有我。 就哎，对，那您有跟他们一起排练过？就你们一起合戏？ 这个雷老师是这样。 嗯， 这个老戏骨， 嗯， 确实好。我为什么我还得重申一下啊？我得了一个话剧新人奖， 对，跟人啊，对， 那人家发错了， 啊， 那人家发错奖了， 对， 发错奖了， 新人奖，嗯， 那个奖还是挺厉害的，就是很多话剧界的大牛在现场。完全就都去了， 嗯， 各个大明星就不提了，什么那个葛优， 嗯， 什么那个， 嗯， 这个章子怡， 嗯， 都到现场， 嗯， 啊，雷老师也去了，雷老师这表演嘉宾， 嗯， 底下坐的全是内行人，就是各个院团的大头们， 大腕， 啊， 都 大腕们，老戏骨们，老先生们，你想那次我去领奖那次。中戏的学生是多么的这个见多识广啊， 对 啊，什么样的明星在中戏算明星啊， 那是 对。 大量的学生在他那个中戏的就是昌平那个校区的剧场外等退票， 他那票都是学生会发给各个那个学生的 报名， 就是等这个退，就那哥们儿你不去，你让我进去看看，就都到这种程度。 哦， 你知道就有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儿。 哦， 哎，完了这个雷老他们也都去了。那、 哦、 我为什么能得这奖呢？就是完全模仿雷老。 哦， 就是我现在可以暴露一个小秘密，就完全是复读机似的、 嗯， 就是学习雷老的表演，照着雷老怎么演我怎么演。 是吗？ 然后大家说：“哎呀，这徐德亮演的真好，不是我演的好，就是模仿雷老模仿的像。其实最是最初级的一种模仿， 真的吗？ 真是这样。就所以雷老演的就这样，还模仿的不像。后来那个我跟那个方旭导演一块儿出去演的嘛， 嗯、 他老说你这个你还是得多看雷老那录像，他跟你们说相声台上是不镜头是不一样的。 没错，那 你 看演员， 你看雷克生先生往台上五分钟准出汗。” 哦， 五分钟准出汗，他表现的非常放松啊。 嗯嗯。 哎，我是李永和啊、 嗯， 这个我呀怎么怎么着，他说的让大家感觉很放松。但是你下来看，内行在下面看，就是我们在边上配戏给他看，五分钟准是大汗淋漓，就说明就外松内紧已经到那种炉火纯青的感觉了。说你现在太松，你还是紧不起来。我说我们说相声要求松，我说我再改啊。 哦。火，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这个戏的这个演出阵容真的是雷克生老师、李成儒老师， 对，老戏骨在台上飙戏，包括他们从开始，大导当年排就跟着排的，就北京曲剧团的老先生们，六七十岁的，这个张宇石老师，王浩老师，当年北京曲剧团的副团长啊，这个秦世臣老师， 对， 就是他们这帮老戏骨在台上，你在台上，我在台上有时候边幕啊，就是看戏。你花钱都买不着在那儿看戏的 那个机会 好，那帮老先生们真的好，真叫好。 对，您看您起点高啊，您这戏剧新人真的是， 关键岁数大。 没有，真的是啊，跟各位说，欢迎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即将哎，咱什么时候上演这个老铁？ 咱们是27、28、29三天。 七月的27、28、29号， 对，三天， 这三天时间在保利剧院啊，大家关注一下这老舍武则。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请来了这个文艺评论者。郭志凯先生还有徐德亮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剧的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啊。其实这个剧有几大看点和特色，第一个特色其实就是这个北京味儿啊。徐老师您说说吧，这个剧里边您觉得哪些方面它体现的这个北京味儿特别浓厚啊？ 这个首先啊，是老舍先生的作品，那老舍先生肯定没问题，北京话的大家，而且老舍先生当年写的还不是后来写的，你像我们这里边的也是三角，就是我演的这个环节，他是在30年代写的这么个小说，就是兄弟俩逃兵，完了想买媳妇儿，买媳妇儿又没 钱 怎么办呢？就是买一个媳妇儿， 哎呦， 就是这种。其实这一段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您啊，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是有的，完了当时我们的那个教辅教参呢，包括老师讲的呢是换妻。就是这个哥哥买一媳妇儿，完了要换给弟弟，从弟弟就大概是这种情况。其实。原著不是，原著就是 两个人准备啊。 对，包括你看那个茶馆的时候，也是， 那 两个山东带山东味的那人一演的是带山东味的这种，就是他这里不还开个娘们呢吗？那英若诚先生啊，那一下明白了，就是这种很恶心的事儿，但是。当年又觉得很正常，就这种事情， 就是那， 这其实是老舍先生当年写的一个小说。茶馆是50年代为仁义写的这么一个话剧，而这段故事是在30年代就已经有了的，所以我们把那段故事搬上舞台，所以这你想这三个人这种情绪纠纷、感情纠纷，然后中间又有一个这个我演的这么一个坏人在中间连挑带这个。你想他 在撺掇啊， 他有多大的包袱，有多大的人性丑恶面的体现，这非常有意思，这个对演员的要求确实挺高的， 这是其中的 一则， 还有您这样，您先给我们再说一说另外的您演的一则吧， 另外演一则，其实这则叫兔，这兔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也是感情纠葛，但它不是 这个我们所谓的爱情的纠葛，他一方面是师徒，就是票友的师傅教一个票友的徒弟，演的都是旦角，而演旦角的男性往往在过去啊，咱说再重申，在过去啊， 对， 都会有这种 就像《霸王别姬》里的， 对对对，就张国荣那种 喜欢 哥哥那种感觉，完了，这个徒弟呢红了，想红啊，这个在票友里红了，马上就有坏人，一堆坏人来撺掇他，你下海吧。 对， 你下了海，你将会挣多少多少的包银，多少多少的洋钱。 那个时候的下海指的就是那种事儿， 就是下海，就是当就是说过去话，就是当专业演员，当戏子。 哦， 是这个意思。 哦， 票友再穷是票友，是正常人，因为在过去戏子就是现在 他的地位， 现在说叫专业演员啊，是下九流， 对， 而且很多要会涉及到这个不好的东西，所以你再挣大钱，在社会上被人看不起，所以这些人撺掇他下海的目的就是要欺负他。就是要在他身上挣钱，要让他去出卖肉体，甚至于完了，师傅呢对他是一个什么感情呢？ 跟孩子一样， 自己的孩子。 对， 然后怕他学坏。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师傅也是一个老票友， 对， 就是那帮坏人又会说，其实你师傅是惦记你，他怕别的，就所以就各种的感情纠葛在一起。所以你说这几个人在台上怎么能把他演，还得有包袱。 对， 这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所以老舍先生写这个时候，当时我看就是他对于这个京剧界太清楚了，太门清了。 您是从您如果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哪些方面您觉得？ 就是这些东西是内行知道的， 一般人不知道。 对，您是说 专业 对于这个京剧行里的这些内情？ 对，包括票友，就当年再重申是当年啊，包括当年的票友界的那些个脏事儿 啊， 然后那里边还台词什么那个啊，他们今天送你一双鞋，明天送你一只手绢，可只要你一接，他们就捂着嘴乐，把个天好的人说的一个小钱儿都不值。这些年我都经过，我怕你走我的老路。 哎呦， 你看我为什么？因为我在天津保利演这出，就是我演这个于师傅，就演 就你演他师傅。我还刚才想，您不是演一这个大恶霸吗？这怎么又这个师傅的？ 他两则吗？ 啊，两则。 对，这 不是，应该是您那个。 我在北京是演这个， 演那个 军阀处总长。 对，然后到了天津， 就是这个小陈呢，他的徒弟呢，不但自己一定要下海，下海需要钱啊，那些个人啊，已经让我的妹妹跟处总长见面了。一个半的老头子耍弄着你妹妹玩，你可真行啊。处总长已经答应我妹妹当九姨太了。你说这师徒俩这种感情，你妹妹一个黄花大闺女让一个半的老头子耍弄着，你说你怎么想的呀？为艺术牺牲值。就每次到这儿，观众是爆发出掌声和那种又不屑的，又因为观众很明显知道那帮人都在耍弄他，而就这个小孩自个儿就自个儿不明白，又那种 替他着急， 替他着急的那种笑声。 哎呦， 所以这个老舍先生写的好，我们这个剧作家改的好，大导导的好。 好，那一会儿的时间啊，咱们回来以后让徐老师也包括郭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其实在这五则把它给串成一场戏剧的话，它里边用了哪些手法来进行表现啊？那个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们的这个老舍五则将会在7月的27、28、 29、 29号三天在保利剧院上演，欢迎您到时关注。 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9周年的话剧《老舍五则》将重回舞台，再度和北京的观众见面。这部由林兆华导演执导，李成儒、雷克生、徐德亮等人主演的京味戏剧，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游走于现实主义、黑色幽默与荒诞派之间，五篇极具传奇色彩的人间悲喜剧，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沉思？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聊一聊不一样的老舍戏剧。

在指导话剧的时候的一些做法呀，一些这个精髓啊。那我们先让郭老师您说一说，就是您在看这个老舍五则的时候，您对于领导的他的这把这五则的捏合，您觉得捏合的怎么样？他有没有那种见理感，就觉得这不挨着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帮老艺术家呀，他在做这个戏的时候，他的精益求精，就每一则一二三四中间那个衔接台词各个方面，他是第一是显功底肯定没得说，大脑的肯定是没问题，最主要原因是他的团队对于每一个演员准确的把握定位，比如说怎么徐德亮老师也好，李成儒老师也好，每一个演员在哪块处出彩，这块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每一次林兆华导演他的戏与众不同之处。另外这个戏最大的原因在于除了这个老北京的原汁原味之外，最大原因是让一些很少看到林兆华导演这个戏我原汁原味的北京戏的人对这非常感兴趣。就我前天我发了朋友圈，很多的外地我没有，就是他就问我很奇怪的话题啊，就说我是在北京工作，但我看这个就是老北京的这个话剧看得少，我不知道能不能听懂。我说你放心，他有些讲虽然是演着老北京，但有讲的还是普通话。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以往你知道，包括林兆华老师的这个每一个话剧其实是一票难求的。 对， 其实这次其实也是一样的。其实这次尤其这几个大佬，像李成儒、雷克生老师还有徐德亮老师，这简直凑到一块儿，这我都觉得。这也就是林兆华导演这个， 他有这个 大导这个范儿了， 他有这个吸引力、 他能请来这个雷老师他们这波人来演，你换别人还真是， 对， 因为他演话剧他不挣钱呀、 真是 就是为艺术，这纯为艺术，就这点我觉得非常难得。 哎，其实徐老师这个说实话，作为我们说呢，因为。这个研究文化啊，研究的如此透彻的一位学者，哎，你知道我这样、这还有一位戏剧新秀奖啊，获得 者。我还是来说一说啊，去年年底啊，我跟大帅我们俩一块拍那个 MV 的事情。去年我们俩一块主持的那个电台那个观众见面会，对，然后我们俩还拍了一个 MV、 我对这个，你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往下接了， 脸红了， 脸红了。哎，我是说徐老师，您看啊，您这个尤其是。土生土长北京人，那您觉得在这里边啊，这个老舍五则里边，有哪些有没有你没有见过的，比如说一些北京话啊，或者是一些老北京元素啊，你会觉得哟，这个让你眼前一亮，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或者颇有感触的？ 我没见过的很少，因为本子我都看过，因为小说我都看过， 那 本子都从小说里来的嘛，但是呢，这个就是北京味儿啊，这回排的这个还是比较怎么说呢？到位的，这个首先他主要班底是北京曲剧团的老戏骨们，退了休那帮六七十岁的， 太厉害了， 演了一辈子清宫戏，演一辈子民国戏，而且曲剧是北京的只有唯一的北京原汁原味的地方剧种，就是曲剧，演得也好。这李成儒老师，雷克生老师不是北京人啊，但是他从幼年就在北京，所以其实也是一北京人。 对， 他自个儿说北京就是他第二故乡。那北京话说的非常溜，非常好。然后再者一个呢，就是真正的北京味儿啊，分为两种。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当年的下层北京人说的话。我们现在听谁呢？就是去听石灰。当年的石灰电视演员，那个是正经北京味儿。我这一辈子，当年那个。再有一种呢，就是上层一点的北京味儿，就北城一点的。我们现在能听到谁呢？比方说老舍先生，我们现在能听到老舍的那个录音，跟我们现在说话不太一样。 是。 这个侯宝林。四五十年代的录音。比如说这个朱家进先生的录音。王世襄先生也有录音，大家可以听听。启功先生04年才去世，那启功先生讲课的时候是什么？那是叫北京话。所以北京话一说，现在什么叫北京味儿啊？就叫哥们儿、瓷器什么，咱老北京，这不叫北京味儿。这是五十年代以后大院味儿跟胡同味儿的结合体。就是 八九十年代吧，以九十年代以后为主，就是什么王朔呀，就是他们这批人的这个味儿， 嗯， 这不是北京味儿， 改良了， 对，改良北京味儿，怎么着，哥们儿，咱哪儿查价去？就这不叫北京味儿，就像我们一到上海人，上海人就说，徐老师，你们北方曲艺不要老学我们上海人。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学你们上海人？你们一学那个，哎呀，怎么回事情啊？哎呀，这个东西我可比你，这就是说我们上海人的，这不是我们上海味儿，这其实是这样。说什么叫当年的北京味儿什么样？大家看这个戏 哦， 哎，就是他不是坏，也不是天津味那种贫气，也不是后来那种痞气，但是他就是在这种讲理儿当中骂你，还得让你乐着听， 讲究， 你还没明白，等你明白了以后，哎，他是不是骂我呢？ 蔫坏，哎，帅叫蔫坏， 这才是北京，也不是蔫坏，就是他很大气 啊， 他这是北京味儿。 明白，他是从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他的说内心的这个气质上。啊、 而且你看，老舍先生就第一个戏啊，就这里边这戏里边第一个戏，他们也让我演了，后来我不愿意演，为什么呢？就是这戏悲剧，没有大包袱，因为我演戏，观众还是想看包袱。 这一见你容易乐， 不是我演一大悲剧，你说这。就跟葛优老师似的，葛优老师演技绝佳，尤其这几年。但是这几年你看葛优老师演的正剧，好像就没有他当年的那什么什么甲方乙方啊，那深入人心。就人觉得一看葛优，哎，我就想乐， 老想乐，对对对。 其实他演正剧那演技多棒啊，但是 没人爱看， 也不是没人爱，就是观众他有一个 他容易先入为主， 对，一看他那秃瓢就觉得想乐，是吧？那光头，所以那第一个戏。讲的一个穷苦的大杂院，最穷苦大杂院，这个可是互相还欺负 啊、 哦。这个老公公给儿子娶一个儿媳妇儿、那儿媳妇儿啊，长了一个窝窝头脑袋，你说这女的能好看吗？黄毛，这个又土气 啊、 结果还老欺负她，因为这个公公唯有在家里的儿媳妇儿面前，在儿子面前还能当得长辈， 这窝里横。 这公公呢是给洋人当花匠的。也未必懂花儿，但是就是跟洋人那儿要点饭吃。可是他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了。我是跟洋人那儿混的，我懂文明。哎，没事老穿着一个马甲。哎，但是呢，人洋人这马甲是穿的这个衬衫外边啊，他套大褂外边。 哎呀，好， 就是老舍先生，你看老舍先生原著就这么写的，就是这种骂人又不带脏字儿，可你看完了以后你就忘不了，这人你一辈子忘不了了。就是大褂外边穿一马甲，认为我是洋范儿的，其实一句洋话不会说，就这么一个。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个特别穷苦的这么一人。把儿媳妇挤得死了。 哎呦， 结果跟院里这帮人打架闹，这院里还有北京的那种泼妇，就是过去那种那个大纸包那种，啊，嗷嗷的嚷嚷，你怎么死了呢，妹妹？我跟你说两句话，怎么还没把你这个心给劝开呀？结果那个小姑子还说，就是你给他劝，你要不劝他死不了呢。俩人在打架，这儿死丧在地的，他跟着躺着，俩人一个小姑子，一个这个大赤包，俩人在院里在打架。完了再过来一个来说和事儿的一个这个算命的，其实自个儿也老舍先生那原文就说了，也未必算得准，就是混口饭吃，但是能说会道。他过来再来劝，再来说和，你说这多么乱。但是每一个人物性格都那么鲜明。哎，这个大赤包的丈夫又是一个在家里打媳妇儿，这媳妇儿出去就跟别人闹，在家里一见自个儿老公啊，就吓得跟那什么似的。 哎呦我天！ 哎，这个老公公还嚷嚷：“我告诉你，我儿媳妇儿就是让你媳妇儿给说死的，到时候他们娘家要来人啊，要多少多少钱，你得给我分一半。”哎，老公，这他媳他那大赤包的老公一听，好啊，您上我们家看看。什么值钱您拿什么，要不这么着，我那俩儿子您看哪个好就过去给您啊，能说会蹦啊，来、哎、把俩孩子牵出来让人家选一个，就、 哦、 就是你其实你看是一个大悲剧，是一个你看这人都活成这样了，但是在舞台上呈现是这么热闹的一种呈现， 这就是人说嘛，悲剧笑着说、这个就是他会更加具有这种讽刺感和。 对， 哎，我就是去听，我觉得老舍先生啊，我们说用现在年轻人的语言来说的话，老舍先生要是放在现在，那就是吐槽大家呀。 那是， 对，就是说 吐槽大会， 真的就是吐槽，真的是大家，就是你看他的那个批评和讽刺，那是水平和高级的， 太高级的 。 他每个人物都那么丰满，从这个丰满的人物当中，让你觉得，哎呦，这人那么可气，或者这个人怎么那么可笑，或者这人怎么这样？ 可笑完了以后回家自己一，哎，说一干个事儿的时候想起来，哟，我怎么也能犯这种错误？ 对，这不是说我？ 哎，这不是说我呢？就是这种的扎人心的这种。 对，所以像老舍先生这种高级的这种作家，反正一直以来很少再出现了，很少再出现了。 哎，那其实说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领导啊，我们看到也有一种。点评就是网络上有很多评论说是这是领导对现实主义的一个全新的解读，所以我不知道郭老师您看有对此 有，刚才这个徐老师说的特别好，用我先用一句话形容，叫一针见血的幽默，血腥残忍的纯洁，就类似这样一个感觉，恰恰刚才他讲了特别很多老北京大家不知道的东西，那这个戏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难演之处是什么？台下的观众啊，对这个剧啊门清 啊、 这是最难演的、为什么？你说错一句台词，你说错一句话，对方就觉得，哟，他演错了，他不对，他跟新剧不一样，你写了一个新剧，你演错了，别人不知道，他没看过，因为他这个五个短片他太熟了，那你演了一个角色，你演了好不好？拿雷老师跟那个谁徐德亮来比，那他会有对比性， 当然是我比雷老师强，那个。说错了， 网友有这样的一个认可， 我没捣鼓清楚啊。我徐德亮比雷老师不是， 哎呀， 那个雷老师没有 徐德亮强，哎，好， 所以这就是最难演之处。 明年的金扫把奖，你 这是最难演之处。 哎， 比如说晚上那个徐老师啪说错一句话，对方说哟，徐老师今天犯晕了，他说这句话，你看旁边人说，哎，你看啊，我那天来看的啊。这是我刷的第二遍，第一遍可不是这么演 不一样了啊！我那版已经看不到了。其实他这是最难演的，最熟悉越难演。 对，而且啊，就是说我们说，尤其是咱们北京人，对于这个老舍的作品，也可能都很多都很 熟悉了。 就是你这个东西，他已经知道结局，知道过程，甚至都能背下词来了。你怎么还能让他演的让他，哎呦， 出彩， 就喜欢？这个其实真的很难， 其实啊，作为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像我们相声里边刘宝瑞先生那个相声，你看咱们好多司机师傅、出租司机师傅 都爱听， 常年听着这个文艺台的相声，那当年老播侯宝林、刘宝瑞，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老听刘宝瑞，我说我都背下来了，我从小就听了，还听，好听。就是好听，就是你仔细琢磨，他哪句都可乐，而不是说仅仅那几个包袱。这就是语言大师那种魅力，他哪句说着都好。就是老舍伍泽台上这些个演员，就甭管是好人是坏人，他哪个人往那一站都那么有的可看。他是这种感觉。 对，而且我听我知道是这次演出也是这些老艺术家们都要，好像都一个人要演很多角色，是吧？ 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太难了，这个为什么呀？就这伍泽啊，演三天，其实我觉得这个徐老师演两天，雷老师演一天，李成儒是演三场全演 啊， 我觉得这一天就是太难了，这一天。 他们还要一人分饰很多角色吗？ 当年雷老是演三个角色，演三出 哦。 现在可能因为确实是 身体 年龄岁数的问题，演两个，已经就这里演三出的，我想想啊，就这些个老先生们，大有人在，演两一般都得演两个 哦， 一般都得 最少， 对。 四十分钟啊！ 我去排戏的时候呢，那个曲艺团张雨石老师、王浩老师都帮给我讲嘛。比方我演这个楚总长，一上来雨石老师就说了：“大胖子啊，你呀站在这儿，然后你怎么怎么着？哎，你刚才那块儿，你不如我是这么处理的。”我说：“什么叫您这么处理？当年我演过这个呀。” 哎呦， 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这样 哦。 哎，之前您演过林四，哎呦。这回这谁没来？您来一个这个沙子龙吧，行，不用下词儿， 直接来， 当当当当。所以老先生们让人佩服，秦时臣先生，你甭管是哪个角儿，今儿现提了，哎，您来这个行不行？上来当当当当，一句嘣儿不打， 哎呦， 真好。 你还有那个雷老师他在里面的剧中呢，比如说大段的台词， 嗯， 我想你徐老师演也是一大段台词， 嗯， 不但没有缝隙了，哗给你来段， 嗯， 基本这只没有一个很深厚这个台词的功底，其实很难把它给搞下来的。 对对对对， 跟我现在小鲜肉肯定没戏 啊， 基本上。 哎，我们还知道这里边，听说你们还怎么找了很多的这个什么武术京剧的特型演员来到这里吗？这次演出也有吗？ 有专门的武术的。 对。 哦哦哦，这是为什么？ 这里面其实有一则，就是说这个洋枪啊， 嗯， 然后这个火车呀，这个都进到中国以后啊，就是武术， 嗯， 无用论 啊， 基本你练再好武功，它抵不过这个手枪啊， 哦， 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 这出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还专门找了很多的特型演员， 很专业。 来， 这是专门练功夫的，专门练功夫的。这个故事呢，也是老舍先生一个特别精彩的，其实能够展成长篇的这么一个短篇， 哦， 但可惜的是，就后来老舍先生没有展开他， 嗯， 写武侠，就当年他们鸳鸯蝴蝶派写武侠就非常牛， 嗯， 老舍先生呢，其实我觉得他也肯定是爱看那些个武侠小说， 啊， 完了他写了这么一个，但是他写出了整个社会大背景， 断魂枪， 写出了人性，啊，就这个在天桥撂场子，那没什么功夫，瞎掰， 嗯， 有一个有功夫来把他给打了， 嗯， 他不服气。敢不敢招俺师傅？就敢不找我师傅去 啊？招俺师傅 敢啊！ 嗯， 带着去了。他师傅一听，您找我来，对不起，我早不练了，我不会了。 嗯， 人这位就砸场子，这位就说了：“沙师傅，我特地来找您的。 嗯， 我不是来砸场子，我来向您学您的沙家五虎断魂枪。 嗯， 来学您这个的，不练不教。我先给您练一回，您看看行不行？练完了还是不教，徒弟送客，我请吃饭。这位要是没钱了，我给点钱。我就是来学的，就是不教。 没错。” 嗯， 为什么不教啊？当年我怎么，这到时候大家看戏啊， 嗯， 怎么着、 嗯， 最后一句话是洋枪啪着一枪满完， 啊， 嗯，当年我这枪在西路怎么打遍天下无敌手， 哎呦， 现在谁还下这功夫啊？ 是 下这功夫还有什么用啊？ 嗯， 不传， 嗯， 最后这人没办法走了。老舍先生最后那一段写的太精彩了，就是在这个月亮地儿里啪啪啪啪形容一条游龙一般把这大枪练完了以后说两句话啊，不传。但是我们台上表现的呢，是因为最后他这得要有一个底， 嗯， 是吧，所以这演员啪啪的，这个当然演员本身是不会武的， 嗯， 就是他得找一个会武的，然后这两个人怎么又不个了，明明是一个人分成两个人，这是大导的功力，大家自个儿去现场看。 哦，还有点这种叫玄幻主义的，就是一个人站在这里说，然后另外一个人化作他的神或者他的魂， 哎，对这种感觉。 哦， 完了打完以后，观众鼓掌起来之后，反正两有好几种处理啊。如果方旭老师呢，就是不传， 嗯，不传， 嗯， 冲背冲观众。 嗯， 要是秦始臣老师就是冲观众， 嗯， 不传， 哦呦！ 因为他是为了要一个底，但是当年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 嗯， 我觉得应该是特别心酸的，就是神迹， 哦， 神乎其技，要跟自个儿一块带进棺材里，但是没办法， 哎， 也找不着好学生传，也没人下这功夫，传了也没用了， 对， 嗯，也是不传。 哎呀， 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块很多人掉眼泪的 哦， 他非常的那个。 但是如果台上要像我这么处理呢，他不够底， 嗯， 马上之后又变，下一个戏了， 嗯， 所以我觉得其他老师那么处理也很好啊，也很 好。你看啊，就这俩字儿， 嗯， 就这俩字儿，两句， 对， 对， 所以不同的人演一个话剧，应该是不同的感觉，就跟我们说相声一样，你同一个节目，侯宝林演、马三立演、高英培演， 嗯， 绝不一样， 对对 对, 对， 而不应该是一个话剧。不同的版本我们看，哎，都差不太多，这不叫经典。 明白，哇，哦，如此这个精打细磨的这样一部老舍武则，即将在7月27号、28号、29号登立保路，登陆保利剧院。好，哎呀，你说这是 完了，这事还今天 被嘉宾给带沟里去了， 被扣50块钱。 登陆保利剧院啊，欢迎大家去关注。另外呢，说是这一句还有一看点是说这个国内博物馆历史上的首个戏剧藏品的一个配合的一个展览，是吧？ 这个在中文系的来，他对这是比较了解的， 哎， 是在咱这个历史上第一个收到这个相声 相声干嘛呀？ 说到博物馆里，我也被你带沟里了。 戏剧啊，戏剧 带到博物馆里了。 这个也是大导在晚年啊，公认的大导在晚年导的最好的一个戏， 很精彩。 反正在内行里，最起码我和他，我们俩是公认啊，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了、 哎。 对，然后这个本子确实也很有特色，舞美也很有特色。这舞美、当年这戏刚出来的时候，大导是饱受争议的。为什么呢？舞美就是借鉴了中国戏曲。一桌二椅这种感觉的，有些个话剧观众就说，大导们在蒙我们钱， 比较简单，对， 就弄两张桌子，弄几个帘子就是话剧了 啊、 还有的人就是爱到不能再二刷三刷，当年第一次演就二刷三刷，当年那会儿还有刘佩琦老师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孙宁老师，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雷老演一人演三个角色，而且完全不同的三个角色，就你说这。第一个是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在外国人手下当花匠的外穿那个坎肩的这么一人、第二个就是卖人口的人，第三个是一军阀、你说这些个老戏骨在台上，所以这个戏是爱的人真爱，不爱的人看一遍也爱了。 对，就是把那个很多京剧元素也都应用在其中。 光也是这样、我第一次演这话剧，后来我每次演的时候我还知道找光呢。然后我就躲开，然后人家那个王浩老师跟我说，徐老师您往前站，您往前，我说往前站不行，我往前站光是侧面来的，台舞台上黑黑暗暗，光是从侧面打来的、我脸就映到您脸上了。王浩老师特地跟我说，当年大导排的时候就说过这问题，说我挡上您的光没关系，就挡着，挡着对了。咱们为什么是中国最会用光的导演？大头啊、很有意思，老头、挡上就对了。你演的是什么人物？咱们20分钟要把社会背景介绍清楚了，把这个故事背景介绍清楚了，当年那种阴暗的社会背景介绍清楚，你怎么介绍啊？光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啊。挡就挡啊，怕什么的？那个秦明老师。那个也是曲剧团的那个，我这回的天命，我把这些个老戏骨全都照到我的这个麾下。 对，我们这个也得说一说，徐老师自己也写了一个话剧。 这个天命啊，大家知道就行。然后这个年底肯定会演。这个看了两次彩排的人都是觉得好到不能再好那种感觉啊。 哎呦， 对对对，包括这剧本，我写完了以后给我们中文系的同学看，我说比老舍先生强不强？ 不强。 就包括我去这个申请咱们北京市艺术基金，我也说这比老舍先生强不强？人家说你比老舍先生那个字儿大。 但是 我们。 老舍伍泽呀，这个我们觉得演完以后，大家其实可以去看这个 徐大 亮老师这个做 片面啊。 完了，这个秦明老师当年就是也是老舍伍泽这个功勋演员。就当年他说大导排戏的时候，就不怕演员往前站。因为传统经典话剧、经典斯坦尼斯体系都是往后舞台纵身。说相声的唱大鼓的是希望站在观众前面去，站在舞台边上才行。 恨不得能听着你跟我搭腔。 这帮老先生也是特愿意往前站。 啊！ 然后大导说：“没事，哥们儿往前站，往前站，哥们儿往前站，行了吗？这儿行了吗？好嘞，谁谁谁就叫灯光过来过来，就这儿啊，就这儿啊，让观众看见他啊。”大导排戏是这么排，灯光带着啪啪啪啪，带着手下人过来定点，然后扛的那个灯光什么，就这么出来的。所以这个戏我们干曲艺的出身的演的也是特别的 过瘾， 特别过瘾。 哎呦，好，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啊，就是老舍伍泽，当然还顺带说了一下这个徐老师的这个天命啊，我们你看演了老舍伍泽，拿了一个最佳新人奖啊，我们希望您到时候导完了以后再拿个最佳新人导演奖啊， 我编剧嘛 啊，最佳 编剧奖 啊，最佳编剧 不这个 新人编剧奖， 这个很多观众已经把这个奖赋予我了， 哎呀， 好吧， 老板这么说话都是自个儿说的， 给杆就爬呀。 观众称大鹏为什么什么，其实都是他自个儿说的。 大帅， 大帅， 您别说，我们的这个郭老师， 郭老师大鹏原经纪人， 对，原经纪人啊，这还真是那个这样，郭老师，您最后啊，您这个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吧。如果让您给， 我觉得其实这个剧，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再推荐很多。我最主要原因就是一个戏啊，就是说。跟什么样人结缘，就什么样人愿意走到剧场，去跟这个戏有缘，其实它是有很多的缘分色彩在里面的。 对， 有些可能买了票， 但可能那天你有别的事儿，你可能没去。 嗯， 那有些人想去，那可能没买上票。 对， 种种的原因。 嗯， 最主要原因是你到了这个剧场以后，你看完这个剧以后，你得到了什么？ 嗯， 就是咱你这中国戏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做什么？ 嗯， 你得到了什么？其实你收获了什么？嗯，这点是最重要的。 好，嗯，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两位， 嗯， 谢谢。哎，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娱乐七十二变。 老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周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将于7月16日登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12点的小说联播，敬请期待。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时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0000。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坐拥新机场。